各位讀者你好，我哋有事請你哋幫忙，因為蘋果日報嗰個經營實在困難。咁喺呢度咧，我都多謝啊嗰啲演藝界嘅朋友啊，我哋文化界嘅同行嘅朋友啊，啊同埋一啲社會嘅精英同埋 KOL 咧，喺呢段時間咧幫我哋好大忙，為我哋出聲撐我哋，先多謝你哋。呢幾年咧都蝕得好慘嘅。咁就而家咧個情形咧就比以前更唔好啦。你睇到嗰個疫情嗰度咧，你睇睇我哋個報紙差唔多冇廣告嘅。咁就以前個廣告個封殺都已經少好多噶啦，而家完全差唔多冇嘅。訂閱嗰個人數咧就亦比以前少咗好多啊，從80万跌到而家60万都唔夠。咁咧使到我哋經營咧係非常困難嘅。而家我自己都本人都啊攞咗成5亿5千万出嚟墊住噶啦，繼續困難，我哋都會撐落去嘅，因為冇辦法嘅，呢個對個社會個責任，我哋係明白到嘅。咁但係希望咧，你哋能夠了解到我哋辛苦，我哋嘅困難咧嚇，多多幫忙嚇，支持我哋訂閱嚇，等我哋咧能夠繼續撐落去。但係無論點，我哋都會撐落去嘅。我哋以前咧冇 app 內訂閱咧，係造成咗嚇好多想訂閱嘅人係訂閱唔到嘅，因為太困難，而且有啲人咧訂咗之後咧都係有問題嘅。但係呢個咧，我覺得係錯誤嘅。咁而家開始咧，我哋就可以喺 app 內訂閱啦。你一撳落去，我要訂閱嗰度咧，大概10秒鐘你就解決咗噶啦。希望你能夠嚇咁方便都支持下我哋，幫下我哋。好，谢谢你们。各位读者， 好啊，嗱，头先咧就讲到咧就支持呢个订阅苹果日报咧，咁咧就想同大家咧就讲具体啲咧，嗰个帮人订阅嗰度咧，其实我哋讲紧嘅咧100个咧就系帮学生订阅嘅。係啦，學生訂閱嘅，因為其他嘅人嘅身份核實唔到嘅，學生反而咧就好清楚嘅，佢哋會幫我哋核實，咁咧就然後咧學生就可以咧去變成係蘋果日報會員，我哋就幫佢交咗嗰個嘅訂閱嘅費用。咁我哋係會贊助100个學生嘅會員，我哋希望大家可以身體力行同我哋一齊去贊助多啲嘅學生去睇呢個訂閱呢個蘋果日報。咁另外咧，頭先我講過就係咧，如果你星期六聽日上嚟嘅話咧。咁我哋就做咗，先就做咗一個蘋果日報嘅襟章，咁咪未有嘅呢個，因為今日咧，我哋委託嘅藝術家先至雕好個帽。 哦， 係啦，就係咁嘅啫，俾大家睇下啦，係一個半立體嘅浮雕嚟嘅。咬咗一啖嘅， 即係蘋果日報嘅 logo 嚟嘅。 又唔係完全一樣嘅， 又唔係完全，少多咗塊葉。 係啦，係啦， 多咗塊葉， 即係多咗一塊葉嘅咁樣。咁啊，即係話佢枝葉茂盛啦。 我以為成寨葉添，代表 嗱呢個係側面睇埋嘅，都幾有趣嘅。 立體喎， 係啊，立體㗎，係啊。 咦，好有質感喎，嗰一啖。 咁就唔係 3D 打印嘅，係用玻璃膠纖維膠倒模嘅。咁所以就呢個就係個模嚟嘅啫，大家唔好以為啊，見到咁嘅顏色咁樣。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聽日嚟嘅話咧，就有機會咧就係、咧見到我哋新面世嘅一批嘅連珠嘅襟章啦，係俾大家睇下先。呢、這個真係一啖心機。 哇，好嘢！ 因為倒帽嗰陣時咧，嗰、那個耳仔咧就好容易甩嘅。呢、這個就啱啱脱帽，就上咗個醫護嗰個十字。咁啊，戴住黃帽嗰個咧就係、急救員，咁戴住護士帽嗰個就係、醫護嚟嘅。 醫護 係啦，咁呢啲咧就已經就上咗耳仔，上咗眼嘅啦。 咦，好嘢喎！ 咁大家見到咧，就上邊近左手邊咧，就有個戴住黃帽嗰個啦，下邊有個黃帽啦。咁有幾款嘅，你數唔數到幾款啊？ 見到三款啊，連珠都起碼四款 都喺度。四款啊，係啊， 四款連珠。 嗱，一款就係咁噶啦。嗱，呢個大家見到啦， 嚇特條理出嚟嘅 禁星言論審查啦。一款就係戴住護士帽噶啦， 護士帽。 一款戴住黃帽噶啦， 係。 仲有一款嘅， 係冇嘅。冇冇， 純粹係連珠 ，total 係5个嘅，其實 五款。 咁呢個顏色就我揀。 好嘢。 咁頭先入嚟做節目之前，就倒咗一批係咩咧？淺黃色嘅，好靚嘅。 淺黃色。 係啊，淺粉黃色嘅。咁咧呢個就係我哋除咗青蛙仔之外咧，即係之前我哋嗰個黃標反黃標嘅青蛙仔咧，咁我哋送咗好多呢啲俾嗱大家見到啦，呢啲就係我琴日同今朝倒模同埋上色嘅。 咁嗰個嘅反對言論審查嘅青蛙仔。咁我哋希望就係咧變成一個 movement 啊，大家帶住一個身嗰度，帶住一個背囊嗰度。咁醫護上嚟攞，我哋都話送俾你哋，希望大家可以帶出嚟。好多醫護同我講過，一定會帶。 互相打氣。 係啦，一定會帶。咁所以你聽日如果上嚟嘅話咧，除咗有新鮮咖啡豆、綠魚，仲有呢個嘅冚漿可以選購嘅。咁就如果係記住啦，你想去贊助嘅話咧，我哋好具體嘅係俾學生贊助俾學生。咁你話我嘅能力可以俾到一個嘅，咁冇所謂咯，我覺得。 俾一個都好啊。 大家量力而為， 好似有 mentor 咁。 係啦，你可以贊助到幾多個嘅就即係自己按照自己能力去做。咁我哋就會希望，如果我哋個成人嘅有工作嘅，我哋就會用年費嘅方式訂月啦，唔使逐個月逐個月去做啦。咁我覺得亦都年費嚟講，其實真係唔係好多錢咯， 唔使一千噶，幾百蚊。 唔使嗱，佢而家好似$58啊，係嘛？我唔記得咗，好似$58定 唔使一千蚊嘅係嚇。 咁就因為啱開始嗰陣時候，其實黎智英都講過，頭先喺個宣傳片嗰度就係話，因為佢即係搞咗個好複雜嘅訂閱計劃，係你都幫我企咗街站， 有啊， 幫啲街坊去處理啲問題啦，係嘛？大家都一頭煙啦，搞到 又用手機啊咁樣係。 系啦，咁所以我覺得撐黎智英其實就係撐自己嚟嘅，撐香港，撐自己。呢個唔係撐佢個人咁簡單嘅，因為當香港嘅言論自由冇咗嗰陣時，呢啲性格嘅法官嘅判詞啊，大家唔會再有造成一個輿論壓力嘅啦。對於啲，因為其他傳媒，我記得當日葵涌警長自導自演汽油彈案件一出。我行过71望一望啲报纸嘅头版，除咗苹果之外，其他全部都系当日邓炳强收到邮寄嘅恐吓。 嗯， 你见到 哦，系啊，系啊，喺头条 一日 你会见到嘅， 你就知道发生咩事。 系， 你就知道发生咩事。所以我话30年嚟，即系由当日1964之后，90年创办一周刊，30年嚟到而家，就香港沉沦嘅速度，本来嗱，坦白讲咧。如果肥佬在美國，他億萬富豪嚟噶啦，即係一路一路越做越大嘅。但係唯獨寫香港就係咩咧？係個大環境一路變壞啊嘛。 係， 即係等於當日我創辦呢個主場新聞一樣。坦白講，如果我喺美國創辦主場新聞，我而家喺加州呢個某海灘揸住杯紅酒朗下朗下啦，點會做喺度 咩？因為有好多州份都有呢個主場咁樣。 大佬賣都唔知集咗幾多 round 啦，我話俾你聽，都已經韌韌腳唔使做啦，已經係同匡亞里喺呢個加州海灘漫步添啦。但係好可惜，我喺香港，結果冇賣接埋，其實就係咁咯個故仔。無論你做乜嘢都好，總有一個滲入一個位可以撳到你個掣。这个是最恐怖的地方。但是我就说如果他现了真身就不恐怖了。 你看到。 因为他从来在幕后操控的嘛。所以有小学鸡皇帝有个好处的。就是永远冲出来嘛，冲出来拆嘛。好了，骆惠宁冲出来。跟着就到这个22条基本法22条冲出来。冲出来之后怎么收啊，他都头痕，我告诉你。所以大家不用怕，我告诉你。鬼最恐怖是什么，你见不到他。 同埋唔知佢幾時出嚟， 一個 phantom， 一個幽靈咁樣，聽到把聲，呼咁樣飄過，係嘛？方丈好小氣，最恐怖咩？你係見唔到方丈喺邊噶嘛？方丈咁樣，咁樣，突然間喺周星馳後邊閃過噶嘛？ 你以為無所不在咁樣？ 係啊，你以為佢無所不在，呢個就係叫 phantom power。共產黨最重要、最重要嘅維持佢哋作為一個組織嘅魅力喺邊度咧？就係嗰種保密同埋無所不在。你是見不到他的，你不知道他的，很多決策是很隱蔽，誰個是黨員你都不知道，到現在都還是的，所以你就覺得他無所不用，即是無所不能。但是我告訴你，鬼現了真身變了什麼呢？你有沒有看日本的漫畫《水木茂》？ 沒有。 不是畫那些淘汰單眼那個河童啊？河童就是那個頭髮，河童 有淡水的嘛，上面 有一個就是一隻腳的啦， 是是， 有一個就是 一 隻眼 的，有一把遮的嘛， 有一個女鬼就是這裡有一個尖的啦，然後下身好像是雲的啦，你不覺得很好笑 嗎？即是現了真身之後，你發覺其實 鬼現了真身之後就是水木茂那些，那些百鬼夜行的嘛， 係嘛？你而家佢大鑊啊！你話俾我聽，佢現咗真身之後，喂，啲人就會問：喂，咁你買咁多物業做乜嘢啊？係嘛？你使唔使守香港法律㗎？ 中票咯！ 你做太上皇，你做香港總督唔緊要啊，駱惠寧。我只係香港人就會話：咁應該提高透明度，你俾個 odd chart 我睇下，俾個 directory 我打電話，將來我遞信可以交俾邊個啊？係嘛？地區辦事處應該開放啦。如果是这样 对不需要 民政事务总署就收了他。 请员直接去到你中联办的地区办事处那 里。最好笑就是他以后随时连那些职员地址都公开卖的，现在众志查晒出来的。我看看几时公开的。是吗？ 哪个住哪里？ 哪个住哪里？其实众志查晒出来的。那么我就说鬼现了身，不用怕咯。好了，他有几样东西，我就说他的软肋。过去你推动美國的教師退休基金不要投資中國企業股票是有困難，因為賺得錢嘛。但是現在攬炒大佬，美國死成接近6萬人，現在 是有啊，有啊， 歐洲過10萬人， 恐怖啊！ 現在就絕對有氣氛了。為什麼？因為大家都知道下一波就一定是圍堵中共，跟著那些非洲國家一帶一路裡面舔習近平、舔習近平那些，現在就调转变咗拍车仔嗰度角色啦，就走出嚟，喂减债、啊，佢都加入埋索偿嘅， 讨价还价。 点解啊？因为佢入咗索偿大军，先至可以讨价还价噶嘛。如果唔系佢嘅话，佢点会有 bargaining power？ 而且同埋确实系佢嘅国家系死咗人啊嘛。 最好笑喎，耿爽系唔敢闹佢哋 嘅。你只要认为人命系无价嘅话，自己嘅国民系性命系失去，点解唔向你追讨啊？系 佢哋唔敢闹佢哋嘅。嗱，坦桑尼亚咁。哦，美國佬就係咁鬧咧，咁你點解坦桑尼亞你唔鬧咧？仲有驅逐中國人最兇狠嗰個係佢老友普京， 係啊， 係咩？好多黑龍江翻去嗰啲大陸翻誒蘇俄羅斯翻去嗰啲確診個案嚟， 佢驚佢散啊嘛，佢嗰個全球嘅一帶一路嗰個戰略 散梗啦， 大佬 散梗啦，我話俾你聽， 搞咁耐部署咗咁耐，佢哋嘅大計， 當中共一帶一路喺中亞 受到重挫， 喺中亞國家嘅影響力減退。俄羅斯咪趁去立翻過嚟咯，呢個全球嘅政治其實就係鯊魚群，係冇道義嘅，其實真係係咪？當你有錢賺嗰陣時候，個個都討好你，個個都買你怕。香港發生咩事，大家都唔出聲。當你已經冇咗嗰個嘅人民幣嗰個吸引力嗰陣時候，當你嘅債務重組喺度同人哋逐個一蚊幾毫喺度計嗰陣時候。喂，香就會多人幫香港人㗎啦，我話俾你。 冇得大殺幣啦嗰陣時。 呢個世界就係咁現實㗎啦，所以我就係話你要攣佢要害，一定係將香港幫大陸印美鈔嘅能力，呢個佢最擴張嘅。佢換呢個劉怡翔都係呢個原因。第二就係楊偉雄，楊偉雄換嘅原因係咩咧？係美國嘅科技嘅制裁，即係話將來投資500億俾科學園，轉移去河套呢個大計係會彎㗎啦，已經係。一定彎 戰略物資， 你以為將美國的科技入咗嚟香港，再由香港洗一洗，漂一漂白轉過去大灣區咁順攤啊？我話俾你聽，美國代表團會每年都會嚟香港去審查呢啲戰略出入口管制嘅物資科技會唔會轉移去大灣區？咁啊，你咪又係一樣咯，又係要香港。如果你唔放生香港，香港人都唔會放生你嘅，其實。你以前就話：，頂佢咁鬼大經濟總量，香港人有鬼用咩咁？你由1997年，由2003年之後一路咧就去洗腦，將香港人貶低。我記得嗰陣時啲時人講就係香港會被邊緣化，貶低到香港好似完全冇能力去同中共困一樣。 係漠視咗自己香港本身嗰個跳板嘅作用啊！ 我話俾你聽，如果冇能力同中共困，駱惠寧嗰句國家安全短板又點嚟咧？大家諗下。即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弹散到这样的地步，已经被边缘化了，那他其实他不需要连到我们死的，他犯不着这样去搲烂晒块面的，还掂都是一条弹散的香港人对他来说。所以我就说正正就是在他眼中香港真的短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地位是相当重要，他自己亲口认证的，其实 正正认为香港有机会在九月之后是成為35+，正正是認為這樣是會對中國 攬炒， 即是予取予攜呢，是即是受到阻礙被我們去攬炒，所以才現在這麼兇狠喊打喊殺，又製出這個22條啊，兩辦出聲明啊，逼這個政府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改3次新聞稿啊，這樣 逼完你之後會怎樣呢？我告訴你們，會再逼的，我覺得沒那麼快放的，只有再逼下去的。其實這些叫做他的底線邏輯，當他計過他自己的底線可以去到哪裡的時候，他就會去到盡了，冇 no mercy 嘅，共產黨係一啲 ruthless 嘅人嚟嘅，基本上係鐵石心腸，亦都係毫無底線嘅人。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哀求佢，哎呀，我哋唔啱啦，我哋改過自身啦，佢會放生我哋，絕對唔會，仲死得慘，仲死得慘。所以你只有就係硬著頭皮、硬著心腸，企硬咯，我就話 冇得退。 係啦，所以我最後尾講都係嗰幾樣嘢。第一，我哋要有一個論述，關於公民抗暴到公民抗疫，連結埋去選舉，係一條線落嘅。其實唔可以俾佢將抗疫成功呢個功勞、呢個 victory， 佢去 claim 呢個 victory， 一定要 set 好曬林鄭月娥嘅衰格嘢，唔肯封關呢啲嘢，將佢變成對國際嘅宣傳，同埋喺香港內部嘅宣傳。然後第二就係當呢個經濟呢個禁聚令 cancel 之後、撤銷之後。我哋要發起呢個黃色經濟圈嘅爆買爆食行動，就係咧鼓勵大家出嚟咧，就係報復式消費，係證明我哋有能力，係令到個市面經濟消費氣氛好轉。呢個係最好嘅宣傳，唔需要同佢拗究竟我哋係咪攬炒，呢個唔重要。攬炒我哋係策略性、針對性嘅，係針對中共，唔係針對香港內部嘅消費行為，係針對中共。第三就係國際戰線裏邊。要推動美國係喺香港喺中國企業上市，利用香港上市集資呢一個最關鍵嘅功能，係要令到呢啲嘅企業冇辦法再喺香港裏邊係如取如攜。第四就係一定要喺嗰個嘅抽乾香港嘅明日大嶼計劃裏邊反抗到底。呢個就係林呢個董建華、梁振英呢個香港再出發一路咧就會咁樣推落嚟。其實是同一班人嚟噶嘛， 逃乾我 咪就係明日大嶼 庫房， 咪就係香港團結基金會咯。其實是同一班人嚟噶，一路維和香港咁多年，其實都係董建華，都係董建華，其實冇停過，而家又再衝出嚟。咁所以我就話共產黨當佢個 phantom 咧，你都唔知，即係好簡單，等於六年前嘅散運。 哦， 佢好似冇角色，但係實際上佢係操盤噶嘛。你同警察咪揼咯喺前線， 喺背後指點。 你咪同梁振英揼咯。實際上他不上身的，係咪？佢仲可以吃花生的，但實際操盤是他。而家好了，所有法庭嘅審嘅案，所有被起訴的手足，所有立法會裏邊嘅迫害，全部都是他做的，咁佢第一次咁樣現真身嘅。 今次咪就係擁法庭、擁鄧炳強、擁警隊出嚟咯。 係啊， 做呢啲 dirty job 咯，就係由佢哋去執行咯，係又要搞到你香港人人民內部自己極之矛盾、高度分化、藍絲鬥黃絲咁樣咯，係。 咁就今日節目結束之前咧，都要不厭其煩提醒大家，聽日晏晝兩點到五點。咁如果你想支持城寨嘅 Patreon， 同埋想訂閱一周刊蘋果，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寫字樓，就係、是、呢個觀塘偉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二樓。 係啦，嗱 check 咗啦，蘋果我上年訂嗰陣時候原價咧一年咧係講緊604.8嚇，而家咧仲做緊呢個嘅八折嘅。483元 一年， 483元。嗱，以前咧，我哋訂嗰陣時咧，係1.68，即係過七都唔使嘅一日。即係你唔係話現兜兜攞10元去買一份嘅蘋果實體蘋果嘅。如果你要訂，而家咧因為有八折之後咧，1.34一日嘅啫，係 抵到爛。 所以真 係， 我話俾你聽，真係諗都唔使諗啊！我會覺得係 大佬，你而家睇唔通，即係坦白講，如果你話我連嗰俾嗰400多元一年，我都覺得係。不值得或者不想俾的，那就不要怨共產黨有幾咁撲街了，是我們自己搞歪香港。 看報紙是需要，即是 我們自己搞歪香港的。 所以我為什麼記得上年我是1000多元，就是因為我同一日又訂蘋果又訂一周刊，所以就600加600，那就600多元，就是1000多元，就是這樣。 跟卡文離開了一傳媒這麼多年，我們跟肥佬見得最多反而就是在金鐘佔領區的時候，我們就在民主黨啊，胡志偉嗰個隔離，佢就喺胡志偉嗰個帳幕嗰度，佢朝朝都坐喺度睇報紙。佢全個佔領運動裏邊請我食咗一餐飯，我而家記到而家嘅。請我去邊度咧？同埋何俊仁 啊 ，KFC，KFC 係啊， 吃炸雞 是不是就是海富關 KFC 對面 是啦是啦是啦 有一天他說吃東西我就想想起碼都金鐘米芝蓮 Marriott Island Shangri-La 等等Petrus 去 KFC 那我就知道黎智英我一定會報復的現在我就出來報復了就是要推動大家去懲罰蘋果日報不單止自己懲罰還要幫學生懲罰這個蘋果日報其實因為黎智英是我們的手足來的 守住這條戰線一起打 是的好今集時間差不多明天見拜拜 拜拜